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7集《俊爷也掉马》。花圃园里，秦闪还在跟洛队说话，两人没说几句，那边程水就过来了，语气恭敬。 秦小姐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可以出发了。 嗯。秦冉就随手把水壶递给程水，又把帽子拉起来，嗯了一声。程木的训练已经到了尾声，秦冉也不需要盯着他了。 哦，还有这个，刚刚是程木让我打给你的。 程水落后秦冉一步，又把手中的本子递给秦冉。这是秦冉吩咐施立明记录的程木吃药的整体变化过程。秦冉伸手接过来，随手翻了翻，就朝大门外走。他穿着黑色的大衣，手里拿着书，还有他惯用的背包，也是程水刚刚才拿给秦冉的。这样子看起来就像是要出门的样子。在小训练场的唐青收回了目光，睫毛低低垂着。 他们这是要出门？ 应该是秦小姐要出去玩吧。 身侧的人挠了挠头。 嗯，我听洛队说过，秦小姐来 M 州主要就是为了玩的。 是吗？ 唐青继续转向测试仪器，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折射出光。后天就要开始考核了，竟然还有心思出去玩。 这位秦小姐有训练过吗？ 唐青走到一边，去拿了个趁手的武器。唐青在庄园也听到过不少关于秦冉的事情，尤其是说秦冉很厉害，这一点唐青将信将疑。 应该没吧？我没有听说过他来过训练场。 说话的人想了半天，也没有想出来秦冉什么时候来训练过。唐青继续点头。本来他就没有把秦冉放在眼里，如今更是半点也没有放在心上。这边，秦冉跟程俊已经坐到了车上，开车的是程俊，秦冉坐在副驾驶。同在 M 州，不过医学组织跟庄园隔得有些远，开车要用两个多小时。下午一点出发，三点多才到医学组织。医学组织的大门看起来很新，上面几个单词写得大气蓬勃。不过，整个医学组织占地面积不大，只有一栋五六层高的大楼。程俊把车停到地下车库，然后拿了一张卡打卡进去。他没有去楼上，而是去了地下十二层。秦冉这才知道，原来地下还有二十层。电梯门一打开，秦冉有一种眼前一亮、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地下每层的面积显然要比地面上的大无数倍。秦冉一下来就看到一个大厅，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多，都穿着白色大褂。这里白色大褂是所有人的标志。大厅四周都是白色的钢铁门，头顶的水晶灯犹如太阳。大部分都是十分超前的现代化仪器，不时有人从里面出来，钢铁大门显然也是瞳孔识别模式，会自动打开。若是换了一个人来这里，会有一种穿越未来的感觉。要维持这么庞大的体系，每天都要花一笔不菲的费用，不是一般组织能够供得起的。一道白色的钢铁大门打开，后面顾西池跟江东野都在。顾西池依旧穿着白大褂，扣子没扣，露出里面雪白的白色衬衫，一手还拿着一个试管，显然刚刚还在实验室呢。看到秦冉跟程俊，他略显疲惫的神情一震。 师兄，校长。 他把手中的试管递给身侧的江东野，然后大步走过来。 小冉，你瘦了呀。 他伸手刚想拥抱一下秦冉，忽然间想起了什么，他精神一振，忽然的 往后退了一步。一抬头，程俊手上拎着外套，站得挺懒散的样子，一双眼睛看着他，似笑非笑的。顾惜池摸了摸鼻子，然后收回了手。 俊逸。 江冬夜也看向程俊，程俊收回目光，看到江冬夜，他挑眉，竟然还没有回京城啊，这么执着的。一行人往通道里面走，顾惜池在跟秦冉介绍医学组织。 整个地下十二层都是我们国家的人，前几年我们并没有单独一层，除了少数几个国家，都是两三个国家一起共用。 不过医学组织被某个大魔王挑衅一遍之后，所有人都怕了他了，可也不敢把那位大魔王除名，毕竟他们遇到了瓶颈，还要去请教那位大魔王。至此，他们才有了单独一层医学实验室，里面的实验室很大。秦冉一边把施立明记录下来的笔记本递给顾惜池，一边观察着周围。 老师，师兄来了。 顾惜池接过笔记本，没有立马看，而是带着他们先进了一个实验室。实验室内，站在一个仪器身边的老头听到这一句，手上蓦地抖了一下。 老师，你没事吧？ 学员拿着一本书站在一边，担忧地看着他。 啊，没事没事。 老头仅仅用了一秒钟就整理好了神色，他两边头发微白，一张脸笑成了一朵菊花，用从未有过的温和的语气说道。 爱徒，你来了。 这语气，别说学员跟江冬夜了，就连早就习惯的顾惜池也忍不住伸手搓了一下胳膊。学员心底暗惊了一下。他们驻守在医学组织的老师是罗京老师，医学界大名鼎鼎的泰斗，可以说是他们的国宝。他何曾见过罗京有过这样的表情？程俊只是嗯了一声，挺有礼貌地跟老头问了一声好，然后扫了一眼实验室，里面摆了三个实验。学员很明显地看到罗京老师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这块谁负责的？ 程俊走到其中一个装着心脏的培养皿前，指着这里问道。顾惜池同情地看了一眼学员，学员却不自知，他立马往前走了两步。 程师兄，是我。 嗯。 程俊点了点头，拿起上面挂着的每日记录随手翻着，声音有些漫不经心。 来医学组织多长时间了？ 半年。 嗯。 程俊翻了几页，就把每日记录放下，语气平静。 活体反应没知道吗？ 哦，当然。 学员立马翻了翻手中的书。程俊伸手按了一下眉心。 429页第三行。 学员愣了一下。罗京有些不忍直视了。 快翻到429页。 学员翻到429页，果然在第三行找到了。 器官克隆是个毕业好专题，但不是空想。 程俊精致的眉眼几乎看不出表情，语气淡得很。 你的每日记录第一页第二行，第三页第五条，第四页第八条，对应着医学典籍566跟721页看。 顾惜池原本同情的脸变得严肃起来，罗京也没有说话。这几个人都感觉到了程俊在生气。确实，花了这么大力气才给国内争取到地下十二层的资源，反而让这些学员更加膨胀了。秦冉一手拿着外套，一手拿着背包，没有往前走，只靠坐在后面的桌子上。看到程俊，他笑了笑，头顶灯光很亮，映着他的眉眼极其柔和。程俊积攒下的火气又消了，他侧身看向罗京。 老师，我就不多留了，其他教授那里你帮我说一声，年后再回来。 罗京有些惭愧地点点头。 我知道了。 程俊看了一眼顾惜池跟江冬夜。 要跟我们一起走吗？ 顾惜池手头事情剩下并不多， 听到程俊的话，他刚想要说不用，可是想想秦冉跟陈淑兰，他明白了程俊的用意。 等等，我去拿个外套。 一行人出门，罗京才低头看了一眼那学员，学员呆愣在原地，把医学典籍翻到了566跟721页，好半晌没有动。罗京叹了一声，他从兜里拿出了一把钥匙递给学员。 尽头最后一间实验室是你程师兄的，里面有他的论文跟实验，你去看看吧。 学员僵硬地接过钥匙，刚出门就遇到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博士。 罗教授，你首席大弟子呢？我明明看到他下来了。 这边依旧是程俊开车，顾西池跟江冬叶坐在后座。 师兄，你在 M 州也有房产？ 顾西池坐在秦冉后面，手搭在秦冉的椅背上，看着一路上路过的庄园，挺意外的。程俊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他手搭在方向盘上，慢慢降了车速。看管大铁门的人早就在车距离100米远的地方认出了程俊的车，早就开了大门。秦冉看着大铁门上的名字，然后又将目光转向后面的顾西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